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350集，对抗魔气。 玉昭师兄，这里我们顶着。 冬至咬咬牙，在余不悔过来帮他解围的时候，决然动身，继续奔向台阶之上。冬至的脚步越来越沉重，喘息声越来越大，连自己都能听见，心脏剧烈地跳动着，像是要从胸腔里蹦出来，体力正一点点滑向极限。冬至抬起头，看见那人始终站在最高处一动不动，冬至看不清对方的神情，只能从熟悉的身影轮廓中汲取一点力量。身后不时传来余不悔和柳四的闷哼，血腥味随着黑暗气息飘来，他不用回头也能察觉战况之惨烈，但冬至没有回头，他依旧一步步往上走，脚步越来越慢，却始终没有停下。 冬至， 冬至忽然听见龙身的声音，不远不近，就像他们之间的距离。冬至微微一震，抬起头，龙身也正好抬手，朝他的方向遥遥一指。这一指，无数黑暗气息纷涌而至，化为魔兵，千军万马阻挡在他面前，手持刀剑砍来。冬至下意识挥剑而去，前面的魔兵被斩落，后面的又接上，前仆后继，源源不绝，永无止境。冰冷的气息从嘴巴里呼出，带着清晰可闻的血腥味，腥甜涌上喉头，甚至来不及吐出，战斗一场接着一场，魔气在四周涌动，带着死亡的绝望讯号。这里与尘世隔离，千万年不染红尘烟火，让人看不见一点希望。 师父， 护体刚起，变得薄弱不堪，魔气再度掠过肩膀，留下一道深可见骨的伤痕，鲜血瞬间泉涌。冬至感觉自己的脸上似乎也溅上了一点温热，竟分不清是自己的血还是恍惚错觉。天地之间孤绝一人，感知一点点消退，已经在记忆中变得陌生的人间。台阶尽头的龙身，苦战不休的余不悔和柳四，一切人事潮水般退去。在魔气的侵蚀下，冬至的大脑逐渐冰冷僵硬，只有身体还在机械性地做出反应，击退一波又一波的魔兵。 我是不是要死了？如果就此死去，灵魂是不是也会被永远埋葬在深渊地狱，成为魔气的一部分？其实这样也没什么不好，太累了，真的需要休息了，就让我停下来睡一觉吧。但是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没做，比性命还重要，让我不惜一切跳下来是什么？ 连眨眼的频率都变慢了，挥剑出去的一个动作也像被按下延长键，在视线中变得支离破碎的画面，几乎已经被黑暗迷雾裹住剑身，却慢慢的亮了起来，如一盏灯照亮冬至的目光，照入他迟钝的心间，带来微弱的温暖。 是长手剑。 冬至的视线慢慢下移，落在剑上，神色露出一丝迷惑，背上又被魔气划开一道，他的身体却似已感觉不到剧痛，只是反射性的微微一颤。 是谁给了我这把剑？又说了什么？ 这把剑叫长手。 为什么是这个名字？难道是他最初的主人送给伴侣的？ 因为成守正心，存念成德，我以此剑赠你， 希望你也能用它守住人间太平，抵挡天地正气。 那人间应该也包括你吧。我守住太平，也守住了你。 泪水夺眶而出，落在剑上，剑光闪烁，在迷雾中炫目耀眼。冬至想起来了，他会来到这里是因为一把七星龙渊剑，一个叫龙身的人。 多谢你，多谢你帮我守住清明。 冬至手腕微震，一剑荡出，魔兵哀嚎粉碎。居高临下，龙身清晰地看见被包围在重重魔兵中的身影，原本已经濒临战败，在生死边缘挣扎徘徊，意志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迅速消失。龙身近乎冷漠地看着，内心波动在强大的魔气侵蚀下正渐渐减少，趋近消失，控制波贝眼几乎耗尽龙身毕生的修为，若非他是半仙之体，绝无法支撑到现在。但也正因半仙之体，波贝叶的反噬之力才越来越强，龙身所有的毅力都集中在压制天魔上，再也分不出半点心神给冬至，身体僵立不动，眼角却慢慢地渗出鲜血，以血代泪，非心头至痛无法为止。 你根本出不去，也不可能杀了我。 龙身听见自己如是道，那是他的声音，却不是他的意志，他甚至已经无法控制这具身躯。 因为我就是龙身， 龙身就是 我，你就算杀了我，也要 杀 了 他。 博贝叶的语气充满嘲讽，他随手一挥，又是千万具魔兵从天而降，拦住冬至向上攀登的路。血泪从龙身的半边眼角缓缓流下，自英俊的面容蜿蜒向下，在颌骨线条凝为血珠，悬而未落，凄艳惨烈。而另外半边，眉眼弯弯，邪异诡谲，露出世间所能想象到最恶毒的笑容，笑看众生沉沦，挣扎无用，生死不如。台阶之下，剑光却越来越盛，龙身无法动弹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持剑用符，奇迹般地再度恢复力气，周旋于千军万马之中，剑起剑落，斩尽世间魔物。虽然离得很远，但龙身能看见冬至此刻浑身鲜血淋漓，像刚从血海中沐浴而出，鲜血让对方原本漂亮温和的面容也蒙上了浓浓的凌厉杀气。龙身还记得在火车上刚刚认识对方的情形，那时候的冬至与他身边所有普通人无异，好奇心旺盛，但又对无法解释的古怪事情抱有深深的畏惧，可还偏偏心大不自知，刚经历了魔物的危险，又只身跑到长白山上去玩，要不是正好遇上特管局的人，恐怕冬至现在尸骨都凉了。冲动莽撞，又能随机应变，也有一点逢凶化吉的小运气，明明想象力丰富，内心世界能草原跑马，偏还要做出一副在龙身面前小心翼翼的样子。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一切可以重来，龙身会在火车上初次见面的时候就直接不假辞色地把对方赶走，会在对方一脸仰慕想要拜他为师的时候断然拒绝，会在两人产生更多羁绊之前切断那条线。因为如果没有开始，冬至就不会受伤，更不必舍命陪他。 师父，这颗月饼就代表我的心，希望你以后每一年都圆圆满满，开心快乐。 耳边依稀响起了这句话，龙身张了张口，却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。 我还有一句话，好像没来得及和你说，但比起这句话，我更希望 你以后每一年都能圆圆满满，开心快乐，就这样平凡度过一辈子，也没有什么不好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